知我内心多苦闷，一切没法如愿。谁知我内心多苦闷，因我心觉疲倦。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，想逼我改变。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？从开始至今多考验，使我步伐上乱。从开始至今多考验，手里利剑上断。话到底我了解好清楚，不肯趁风转。有时我想去不复，想起也心酸。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，自信他朝一处平天，没法不失在苦奔前，讨厌加讨厌。 Leave